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金鳄斗罗率领其他五大供奉退后几步，激动地单膝跪倒，看着那漂浮在半空之中凤目威棱四射的千仞雪。 武魂帝国供奉殿六供奉参见天使之神。 连六大供奉都跪倒在地了，那些在城头上还有些迷茫零散的没有跪倒的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嘉陵关城头再没有一个人站着，黑压压地跪倒一片。 各位供奉请起。 千仞雪曾经在天斗帝国冒充太子多年，再加上神级的气息，那高高在上的威严无形中散播开来，此时才从天而降，缓缓地落在城头之上。背后天使六翼收敛，双手一挥，一圈金色光晕以他的身体为中心荡漾开来。顿时先前被六大供奉声音震晕的守城士兵都清醒了过来，一个个赶忙跪伏于地，没有晕厥的也感觉到一股暖意传遍全身，说不出的舒适。这就是神念，强大无比的神念。神的气息在这一瞬间就征服了城头上所有守军的心。千仞雪不止强大，更是那样的绝色，可偏又丝毫不会引起他们的遐想，只有内心的崇拜。六大供奉先后起身，金鳄斗罗几步就来到了千仞雪面前。 小姐，你成功了。 爷爷的 大供奉舍去自身成就小姐成神，多少年了，我武魂殿终于拥有了一位神级强者。小姐，您不要难过，大供奉在天有灵，看到您现在的成就也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千仞雪微微摇头，如果没有唐三，他或许会对金鳄斗罗的话深以为然，但是他此次来到嘉陵关却并不会是这战场上唯一的神。对于唐三，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唐三在他心中种下的那颗失败的种子早已经生根发芽。 二供奉，说说现在嘉陵关的情况吧。比比东呢？ 我们六人来到这里之后，比比东已经在与天斗帝国的战争中被一个叫唐三的人重创，我们借机夺回了军队的掌控权。现在比比东已经被我安排回到了武魂城去养伤了，这里暂时由我们六人指挥。现在小姐您归来了，指挥权自然交给您。等到我们击退了天斗帝国大军之后，我们就一起拥护您，废除比比东的皇位，您才是名正言顺的帝国女皇。现在您已经成就了神奇，那比比东就算在咱们武魂殿中有些死忠者，也不足以对您构成威胁了。 提到比比东，千仞雪的眉头不由得皱起，尤其是听到比比东被唐三重创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有些烦闷。 唐三，又是唐三，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啊。 小姐您。 六位供奉，整军明日出战。 这次我们定要将那天斗帝国大军彻底击溃。 彻底击溃真的有那么容易吗？除非那个人不出现在战场上吧。但事已至此，没有迟疑的机会了，这一战迟早要开始。不知道唐三是否已经回到了天斗帝国的大军之中，可不论怎样，明日一战也该是了结的时候了。唐三，没错，你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失败的种子，但 开始我就算打不赢你，难道还不能拉你一起去死吗？既然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征服你，那么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也一定要将你征服。就算你是我命中的魔仙，我也要和你同归于尽。 强烈的战意从千仞雪眼中释放而出，正是凭借着这玉石俱焚的心态，才让他有勇气来到嘉陵关。 唐三啊唐三，我会让你知道一个神在拼命的时候能够迸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你不是很爱那个小舞吗？那我偏不让你们在一起，我拉着你一起去死，却绝对不会伤害他。你只能跟我在一起，哪怕是死。 转过身，千仞雪遥望天斗帝国大军驻扎的方向，六大供奉并没有看到，在千仞雪眼中正释放着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目光。此时天斗帝国大营也并不平静，来自唐门敏堂弟子的回报已经传回大营之中。其实就算他们没有传回来消息，天斗帝国这边也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先前嘉陵关方向的情景。天斗帝国皇帝雪崩立刻下令召集统军将领中军大帐议事，一众天斗帝国强者以及各个军团的首脑歌龙元帅等人全部到场。雪崩坐在帅帐主位之后摆了摆手， 各位请坐。 在他下面坐在上位的正是天斗帝国国师，统帅天斗帝国魂师军团的大师玉小刚。大师下手就是昊天宗宗主唐啸，再下手自然就是昊天斗罗唐昊，然后依次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毒斗罗独孤博这些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雪崩面向大师唐昊他们这边， 突然召集各位前来，是因为先前嘉陵关方向突然有变，有一团非常明亮的金色光芒降临在嘉陵关城头方向。根据唐门敏堂弟子的回报，那似乎是一个女人，那个人身上释放出的气息极为强大，令敏堂弟子也不敢接近。他们隐约中听到嘉陵关方向有声音在呼喊天使降临这四个字。各位都是魂师界的一代翘楚，请问是否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皱起眉头的就是大师。先前有人通知空中出现金光的时候，大师就走出帐篷朝着嘉陵关的方向看去。普通士兵或许并没有感觉，甚至等级相对较低一些的魂师也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像唐啸、唐昊兄弟二人以及各位封号斗罗心中都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在那金光出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心中都仿佛出现了一块大石头，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魂师界顶级强者心中显然是很不正常的。雪崩见众人都没有开口，大师的脸色更是有些难看，眼中不禁流露出担忧之色。 难道是老师所说的那个武魂帝国大供奉千道流来了不成？ 不是千道流，千道流是个男人。根据我祖父留下的记录，千道流看上去是一名中年男人的样子，而敏堂弟子回禀的却是个女人。 开口的是昊天宗宗主唐啸，其实在他们这些强者心中都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他们都不太愿意承认，更不想说出来动摇军心罢了。 能够发出那么多么的光彩照耀百里之外，而且我在看到那金光时还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是怎样的强者才能达到的程度？国师，各位前辈，请你们为我解惑。 哎，隐瞒也不是办法。陛下，根据我们的观察，那团金光所释放的能量绝非封号斗罗所能比拟，尤其是那庞大的精神威压，哪怕是以精神力著称的蓝浩王殿下也达不到那样的程度，而蓝浩王的精神力应该不低于99级封号斗罗。因此我们猜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嘉陵关来了一名百级强者。 百级？ 什么百级？ 不管是雪崩还是歌龙元帅还有那些将领，听到宁风致的话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百级是什么概念，说实话他们不是很清楚，但在战场上强大的魂师所能起到的作用，他们却是一清二楚。唐三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几乎扭转了整个战局，而他也只不过是90多级而已，更何况百级代表的还有另一个含义。 宁宗主，您的意思是说武魂帝国那边来了一个神？ 什么？ 什么？ 肃静！ 阁龙元帅镇压住了将领们的声音，但他们的眼神却没有改变，一个个都流露出惊慌之色，雪崩也不禁乱了方寸。不论他如何睿智，毕竟也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这如同灾难一般的消息，他又怎能不惊慌呢？虽然依旧在强自镇定，但他的目光已经不由得有些闪烁起来，双手紧紧地按在面前的桌子上，脸色阴晴不定。 宁宗主说的不错，那可能就是一个神，而且从那团金光释放出来的能量来看，他应该是传承了武魂殿的天使神力，这才有了天使之神的称呼。根据我们昊天宗内部的记载，武魂殿有一套完整的6块魂骨，名叫天使套装。据说如果有人能够将这6块魂骨全部吸收，那么他就能够突破百级，成为神级强者。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她就是传承了天使套装的强者。武魂帝国有了这么个强援，明日必将出战，还请陛下早做准备。 以唐昊的霸气，在感受到先前天使之神神念之后，不禁也失去了几分信心。大须弥锤再强大，他也不认为凭借着锤法能够与一位神来抗衡。更何况唐三带领史莱克七怪离开大营之后，这边的整体力量本就空虚，这也是为什么天斗大军会选择后撤，固守营盘。如果没有千仞雪的到来，唐昊自问凭借他们兄弟二人再加上其他强者，至少能够顶住嘉陵关武魂帝国守军的进攻。可这神级强者一出现，双方的实力对比就顿时变得极其悬殊。可以说一个神级强者就足以对付现在大帐之中这所有的天斗帝国强者了，这样的战争还怎么继续？雪崩的心态还算稳定，经过这短暂的时间，他也勉强稳住了自己的情绪。他知道现在自己绝不能乱，否则恐怕军队中就有可能出现哗变。只是在他心中也明白，人力怎么能和神力抗衡呢？ 众位不必担心，其实这所有的一切早就在我和老师的计算之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